新唐尾所有电台 Capital 广播部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良东报告新闻。李阳林总理警告，各国采取激烈措施遏制通货膨胀，加上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，可能导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，难以实现两地力。李总理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的时候，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遏制通胀，否则将成为极潮问题。另外，总理表示，我国计划加入美国政府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，一旦各国共同合作促进繁荣，为了减少冲突的发生，因此各国同时与中国和美国有联系是比较好的做法。本地的冠病毒的新病例回跌到3000起，另外有职能病史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5827起病例，比昨日减了948起，其中多少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初日落到即将看破，目前有952个人住院，其中38个人需要氧气经济，6个人到交付病房治疗。随着我国迈向与冠病共存的新阶段，本地自主检测仪的需求大跌，直到人潮平台的小潮下更起谷落到多达5%。六名工程到近日的不足数恶地名回访等发挥金榜精神的救人，获得民防部队颁发社区杨佐者奖，其中包括招聘高座主恶卡蒙小虎所算知名的一对小兄弟，14岁的邓炳添和13岁的邓炳新，小虎叫车直接抗议会的老虎，并且小虎以落楼的革命张启勇，小虎拍飞司法单位大门的革命杜福明等。泰国曼谷市长选举独立候选人最交通部长查猜遥遥名帅竞争对手，到已经改成的90%双票当55岁的查猜以120万张双票领先，这就是个选举被推作是明年大选的方向票。对上一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400多名体育强子到本届赛事拿下了47金、46银、71等共164名奖牌，并且刷新多项大会的全国纪录，而且对着参赛的选手所夺的奖牌比上一届多。到勇士棒球，当道主越南队以905名金牌、115名银牌和116名铜牌遥遥领先，比百名队子的体育队加出100多名金牌。我国以47金、46银、71等直共164名奖牌排名队伍。梁林总理赞扬我国体育强子到本届赛事的表现，并且指所有的人拢为伊人嘅成就感到骄傲。总理到社交网站答问，感谢伊人到赛场上全力以赴为国争光。新闻播报网络。